龙庭。 下面是阎菊鹏演唱的《沈潘红》。 打掉了三声，他口吐鲜血。 他路不回你心尊，你真要将他斩首，免他来当你的驸马，又是三国的元帅，你是天命不敢枉动。自打他辞去军棍，黄袍的只叫他父子吃马，何道理把你他父子之力将这黄道日记一定起开得胜马到功臣，何道日记不是尊敬定是这样，偏偏他又大呼转身而归，你就应该打开云门迎接他父子进关才是，怎么把你不把你年龄到手发出了雁门关口，因他不知将虎儿斩尽杀绝，放弃进关，将那虎儿的人马又是草率的败，你是雁门杀得的，你是雁门斩得的，那杨家父子只得杀一阵败一阵，杀一阵败一阵，败得败得两败。 最后是严菊鹏演唱的《玉杯亭》。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严菊鹏演唱的一组京剧选段。今天的节目是由沈孝昌编辑，周杰主持的。听众朋友，再会。